这里是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王杰石谢丽斯演唱的阿黑歌与阿什马，穆玄甫演唱的草原之夜，李谷一带出的难忘今宵。 不过阿什马， 森林里就是那十里梅， 一座座石碑一幅幅画， 十多的清香好骑马，十二最紧跟是妈妈，天朝的十里神话的听，石海中开出了十莲花，水鸟的石林把歌唱，多情石林会打花，石碑一幅幅画，十多的清香和骑马，十二字紧跟是妈妈，天朝的石林神话你听，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神鸟的石林把歌唱，多情的石林会打花， 姑娘们喊着阿黑歌， 小伙子爱唱阿什马，

患多艰险，洒下一路驼铃声，山跌宕水纵横，顶风逆水雄心在，不负人民家许，我们再相逢，我们再相 别的时刻

们独当。勇敢的青年哈萨克，一满独说情儿永远歌唱吧，等那月儿爬上来，你我坐在树荫下，哎呀呀，叹着情儿永远歌唱吧， 亲儿放纵啊。